原粉程度的， 嗯， 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提升了。 对， 再提升就压不成饼干了， 哎， 再提升就压成粉末了， 是 对吧？ 对， 所以呢，能做成饼干、能成型、能成块的， 嗯， 十二已经到达了它的一个顶峰顶点了。 对， 超过它就在很难了。所以你看，其他那个百分之几，有1%，有2%的， 嗯， 能达到5%的猴头菇的纯的成分的添加，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嗯， 这有12%。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人家善田这个品牌做的猴头菇饼干和市场上有一些就是我们统称为零食饼干的这个， 嗯， 还不能放在一块儿说。 嗯，这叫山珍饼干，那个只能叫零食。 对， 这个吃的是真正的猴头菇的味儿， 嗯， 那个呢只能借鉴那种不知道什么添加的那种香味，甚至都没有那猴菇粉， 哎， 对不对？ 对，而且另外一点呢，不光它营养，我觉得它的这个口感，你别说，还是挺好的。 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什么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不像我其他吃的什么曲奇啊，什么这个那个，那么油。 嗯， 现在真的要控制体重，少吃点油。 哎， 油很少。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在外边买的一些猴头菇饼干啊， 嗯， 因为它猴头菇含量的少，所以呢，它那个饼干非常非常的紧实，很硬。 对， 所以呢，有时候就牙口不好的老人， 嗯， 或者说这个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咬这个饼干的时候，这个口感不是特别好。 拿饼干能砸核桃，当然这个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嗯， 其实呢，那个饼干您看着越硬，越不好咬，或者说它越成型， 嗯 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它里面的猴头菇粉的含量会越低，在猴头菇饼干当中。那么真正的，你像我这12%呢，已经很酥了， 嗯， 你稍微使劲一掰它，它马上就掰断，马上就断。但是证明里边东西人添加的正经八经的是猴头菇粉， 嗯， 人含量高。您买猴头菇饼干不主要吃的就是这个山珍猴菇这个味儿吗？ 对，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不光是味道， 嗯， 不光是这个口感， 嗯，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我刚才跟李佳说了一下，他就特别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量实在是太大。 我真的说实话，我为什么到李红这工位上去拿这东西去了呢？ 嗯， 因为我觉得他那一盒太多了，我拿两块他根本看不出来， 嗯， 没想到还是被他给发现了。 嗯， 我一看那大盒哈，满满一大盒， 哎， 你看外面买的饼干一盒当中什么100克、200克， 嗯， 他那大盒有多大？超起来，您看底下那标识960克， 将近2斤， 960克，将近2斤一大盒。您说我抽出两块，他能看得出来吗？结果他还看出来了， 嗯， 这小子十斤，是吧？但是说实话，也是我吃的多点，一块一块没接住啊。 嗯， 但是960克，2斤一大盒， 嗯， 足足的量。我在外边去买真正的猴头菇粉的饼干做的啊， 嗯， 真正拿猴头菇做的这个饼干，买那么200克的一小包， 嗯， 就花啊20多块钱好像是。 对， 嗯， 因为这个 你这一箱子将近2斤 啊， 确实得不少钱。 将近2斤的这么一个量呢，人家善田啊给我们拿来的价格， 嗯， 是一箱，这不叫一盒了， 叫一箱，这得将一箱啊， 一箱啊，一箱是100块钱。 嗯，一箱100块钱， 嗯， 一箱可是2斤100块钱。 对，人家这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实惠。 哦，那真的是真的很， 而且呢是我们这叫什么电台的内部价， 内部价，啊，嗯。 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的这么一个组合， 那就2箱呗。 还不是 给咱自己电台的，就咱同事自己吃不都是99块钱一箱吗？其实是， 但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比我们电台自己的员工要亲啊。这是我们的上帝啊。人家善田说了， 嗯， 就是给你们吃呢，你们可以随便吃， 嗯，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给到实惠。 嗯， 而且呢这是善田猴头菇饼干呢第一次在咱们电台里边去售卖， 哎， 而且呢人家要打自己的这个牌子， 嗯， 抢占这个市场。为什么？因为现在太多人知道了， 太多人做猴头菇饼干了， 嗯， 但是呢真正舍得这么加料的好像不多。 嗯，人家今天带来这个组合199块钱， 嗯， 4箱， 199块钱四箱都是你那么大，960克，就将近2斤的一箱的。 对， 那这4箱加起来可是8斤饼干。 对，小8斤的饼干 都是你那品质的， 都是 12%猴头菇粉。 对，确实是这样。 您去市场上打着灯笼去照去啊， 嗯， 您打着那个手机闪光灯也行， 嗯， 您去照，您看看有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嗯，您就说去外边买那什么牛奶饼干，您要说买将近8斤的量，199块钱， 嗯， 您绝对买不下来。 哎呦，那这可太值了。 嗯，这也太值了吧？ 太值了。 那赶紧给这个亲戚朋友，